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 有些歌可以带给我们思考，把一些人生哲学融合在歌声当中，不急不缓地唱给你听。我们从来不缺少这样的歌，我们可以听到一个歌者以诗人的状态和姿态执着地唱着自己的歌谣，把他自己的诗意人生唱在风中，唱出晕染日子的颜色。 知道那些简讯是你努力

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。想了一夜你，想了一夜的往昔，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。 很多人每天会有不同的烦恼，当你感到烦恼的时候，可能一个人呢想要渴望一个拥抱。我们痛苦的原因，烦恼的原因都有很多很多，但是幸福却似乎只有两个，要么懂得孤独，要么懂得亲密，还是调节调节自己的心态。

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。 当工作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什么？苏岑说，请选择工作。感情当中一开始彼此纯是情感需要，越到后面的话越是现实需要占主导。如果你有事业，任性也有人哄；如果你一无所有，懂事也是一种乏味。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工作，这个世界给你的宠爱和你的成功指数是成正比的。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